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讲呢，我们主要还是进一步给大家讲讲心理因素以及人际关系对免疫功能、对免疫系统的影响。你比如这个，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啊，应急对免疫系统有影响。我们说人的应急啊，是一种对外界对它的突然刺激而产生的一种反应。它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就是在自然的状态下形成的这个应急状态对免疫功能的影响，另一种就是试验室中这种应急状态下对免疫功能的影响。比如这个研究专业考试对医学院学生免疫细胞能够产生哪些影响呢？结果就表明啊，面对考试的压力，学生的各项免疫细胞的应答指标，比如 NK 细胞，那就是我们说的自然杀伤细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有的天然的免疫系统，很强大的一个免疫系统。你就是在面对考生特别压力大的时候，这种细胞，还有就是淋巴细胞的增殖能力也下降，所以这时候就特别容易有一种病毒叫疱疹病毒，这个抗体的数目就增加了。抗体数目增加是因为它感染了疱疹病毒以后，在身体里所存在的后天性的特异性的免疫细胞，免疫的东西它就增多，那么就说明了这种天然的自然的这个应急状态呢，会引起免疫功能的这个影响。还有就是呢，积极生活事件和消极生活之间对免疫功能的影响呢也是比较明显的。积极的生活事件，免疫球蛋白，我们经常说的免疫球蛋白 A 就增加，并且呢积极的生活事件它能够影响这种抗体啊持续两天，而消极的这个生活事件就使得免疫球蛋白的数目明显减少，这种抗体啊就明显的减少。这个试验证实什么呢？就证明了日常生活事件对免疫功能的调节，提示这个人们啊，要有积极的生活事件，积极的生活态度，才能够帮助你的疾病的康复和免疫功能的康复。另外，在试验室也做了很多这样的，观察。试验室就诱发暂短的一些刺激，你比如是5分钟到20分钟，这种情况下也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应答，主要是自然杀伤细胞和 T 细胞的数目变化，就是说你在这个天然免疫上这部分有很大的变化。有人结果啊就显示啊，说这个免疫的应答变化在应答的状态下5分钟以后就表现出来了，大概在1个小时以后它又恢复原状了。比如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啊，90年代末期的时候，就有人研究，就发现呢，这个应急状态下交感神经系统高度兴奋的人，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免疫力的变化。相反，那些交感神经在应急状态下不被刺激激活的人，他的免疫功能啊，就改变几乎微乎其微。那么这种试验呢，反反复复都证实了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呢，应答引起的交感神经系统的反应会致使这个免疫系统改变。所以我们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啊，这个交感神经兴奋，我们知道啊，就是你这个心跳加快啊，血压升高啊，身上的这个内分泌激素，像肾上腺素啊，肾上腺皮质激素啊，和这个去甲基肾上腺素啊，都分泌增多的结果呢，心跳加快，手心出汗，然后脸色苍白，这种情况下呀，就能很快的抑制免疫功能。 这种抑制免疫功能的结果呢，就使你的免疫功能下降，而使你疾病就是高血压啊，什么糖尿病啊，还有一些感冒的症状就明显的增加。所以这个呢，就证明了心理对我们免疫功能的影响是非常强大的，它跟神经系统有着直接的关系。还一个呢，就是最近研究人际关系对免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在现在社会中啊，特别是现在一些年轻人中，这个人际关系啊总是有一些问题，那会惹起呢很多的事件。另外呢，因为人际关系的紧张啊，使人产生焦虑和压力大、紧张，这些呢，也是对于免疫系统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良好的人际关系有益于健康和长寿，这个跟用许多的研究试验都证实了。但是人际关系对免疫功能的影响，长期以来就是研究的是比较少的。但是最近有些学者呢的研究就有一定的结果了，就比如孤独啊、分居啊、离婚啊，还有社会支持啊、创伤事件啊，在这一方面的探讨都表现出来了，人际关系对免疫系统也是有很大影响的。你比如有这个有位科学家呀，就对于医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就进行测试，就表明了，孤独的被试验者他的自然杀伤细胞偏低，而这个疱疹抗体的指数偏高。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免疫系统有很大的影响了，是减低的影响。对免疫系统，另外一个这个科学家呢就研究啊，说分居和离婚，他的这个疱疹抗体增多， NK 细胞的数目少，而且质量差，活性差，就说明就这样的这个试验，他一个对女性对男性都做了这样的试验，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就是说像这个离婚也好，分居也好，这个行为本身就使得你免疫功能低，容易发生一些免疫功能低而产生的疾病，包括一些肿瘤性的疾病的产生。还有呢，他对一些新婚夫妇啊进行研究，就夫妻中啊，如果表达更多敌意或者消极行为的一方，他的这个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和免疫功能的应答能力，也都这个降低。但是良好关系的人呢，积极影响关的积极态度的人呢，他就不会有这样大的影响。还有人呢对这个256名啊中老年进行了研究，就发现呢这个应答能力增强，就是关系比较密切，有这种好关系好朋友比较多的人，研究结果就表明了，几乎是这样的，就是各类有社会支持，就是不管是感情的或是物质的，它的 NK 细胞的活跃，就是自然杀伤细胞的活跃都会增强，而且那个免疫功能的应答也增强。有良好的，比如做一些社会工作的，你比如你去当志愿者啊，或者的这些人，这些医学院的学生比没有良好的做这些工作的人，他对乙肝细苗的乙肝疫苗的这个产生的抗体就有很大的影响。有良好的这种社会支持功能的人呢，他的乙肝的抗体就多。而且这个如果不做这些的，你比如你是一个奥抗阳性的人，你也去做这种积极的工作，但是你的抗体的产生就非常非常的弱，就是说有感染的人呢还是少的。而且呢刚才说的那256名中老年进行的发现啊，有密切人际关系的人对免疫功能的应答能力比没有这种关系的人就少得多得多。相同的结果呢，就从23位患有这个肿瘤的病人身上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有积极的态度，积极的参加公益事业，或者是参加志愿者，像这些社会上的一些工作，能够促进你的免疫功能呢很好的得到调整。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很老的药了，两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用灵芝健身强体，所以说它呢这个常用灵芝的人啊，不管是红光满面，不管是鹤发童颜，不管是呢他这个活的寿命也比较长，同时呢就说他经常用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而到了李时珍时候啊，就证明他呢可以补益我们身体的五脏之虚，而使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呢得到这个生理功能得到正常的发挥，而各个之间的功能呢能够得到很好的协调，这样来维护健康。现在西药学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比如灵芝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还有就是高分子的灵芝多糖，它是水溶性的，非常容易被吸收，而它的药理活性和生物活性作用是非常强的。再有就是它有生物碱、生物棕碱和苷，腺苷类的东西和腺苷类的衍生物、甾醇类的东西、三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酸，才在灵芝里有。那么在其他植物里的三萜类是没有的。还有多种的无机多种的微量元素，那这些元素呢不断的应用的过程中，它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抗衰老，净化血液，而且呢使我们这个抗氧化的作用也增强，特别是对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双向的良好的调节功能。当免疫功能监视功能低下的时候，灵芝呢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细胞免疫和这个 T 细胞、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功能，这样呢可以增强机体对于抗病毒的这些异性抗原的侵袭。当机体产生各种这个变态反应，就是它过度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时候，它又可以抑制抗进的免疫的水平，而促进我们身体的稳定。而且灵芝呢，我们知道不管是灵芝多糖还是灵芝酸，还是这个锌元素、铬元素、硒元素，这些元素它都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骨髓啊、胸腺呢、还有淋巴、脾脏生成更多有活力的免疫细胞和抗体，促进 T 细胞在免疫细胞中的淋巴细胞的增殖，而且促进吞噬细胞更快的吞噬细菌和病毒，促进 B 细胞产生抗体，增加免疫力，而且这个锗元素呢被认为是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这是世界公认的。因为经常用灵芝以后呢，它能够促进诱导我们身体里干扰素的生成。我们知道干扰素啊，它是不选择病毒的，它什么病毒进去它都是第一个到达现场，而且淋巴细胞我们知道啊作用也是非常强的。同时呢经常用灵芝呢，它可以呢延缓我们胸腺的这个衰老，特别是锌元素，它能够甚至于啊有的人可以这个返老还童，让这个胸腺能够返老还童，然后分泌更多的这个胸腺素。我们知道胸腺素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抗衰老的，也是非常好的促进我们淋巴细胞能够成熟，能够具有这个抗病能力的，能够具有免疫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我们胸腺内啊所分泌的这个物质。所以用灵芝以后呢，在免疫功能方面，因为它很多的成分都能够双向调整我们的免疫功能，而使我们免疫功能的平衡，特别是啊它还可以使这个我们的神经系统，就是灵芝酸呢能够使我们高级神经系统和神经系统管辖下的植物神经能够平衡，这样来使得我们睡眠好啊，这个焦虑状态、紧张状态得到一定的改善，这个心理上还有人际关系上呢，因为睡眠好和因为这些焦虑状态的消除而得到一定的改善，而使我们的免疫功能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序，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